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哎，昨天说到今天说的话题了哈，也告诉听众朋友们，就是今天讲的就是那些年你追逐过的美食。 对，但是我们有个固定的地址， 对， 和固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校园。 对，校园生活，青春时代， 无论是你的幼儿园时期，还是 小学、 初中、高中 和大学，对， 哪些美食还让你现在至 心 难忘的？哎，可以不用用美食来形容，可能是一个小吃， 对， 一道菜， 一个零食， 对，还让你至今难忘的。哎，我来说说我的吧。幼儿园的时候啊。哎，吃的是记不清楚了，只记幼儿园发小红花，没有我说回家无误苦。哎，你没有这样的。哎，因为幼儿园这是每周五或者周六的，然后临放假的前天下午开班会，然后会来评选出就是这一周内哪个同学表现得好啊，或者说拾金不昧啦，捡了东西交工啦，或者说听话呀，没有捣乱呀，没有扣分啊，会给你评一朵小红花，然后会在这个墙上有个就是 你的专门的表是吗？ 不是，墙上会有一个那个名单似的，很大的一个像个板报似的，然后每个同学的名字写在下面，比如说貂蝉、四娘，然后那个大掌柜，然后小红、小绿等等的哈一些人，然后会有这个印上一个小红花，然后呢还会发给你一个别在胸前的一个小红花，哎，我觉得哎呦特别美好，就是能得一个小红花，感觉这一星期就特别开心。 现在还想要，我还是会给你小红花，只要你对商家好的话，我还是会给你的啊。 对，商家给我小红花是不是？这是我幼儿园记忆最深刻的。那么。小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小学是每天都回家吃饭， 对， 就没有什么印象对吃的， 但是父母做的菜没印象。你说这就 我是对学校的饭菜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对学校门口卖的好吃的那家伙记忆犹新呢。 从小吃零嘴儿啊， 对，从小的那个什么西梅呀、杨梅呀，五毛钱一袋的，辣条五毛钱一袋的， 对， 还有那个无花果一毛钱一袋的。对， 哎呦，那个时候物价真的很便宜， 是，以及那个路边卖的烤冷面，还有糖葫芦， 哎，对， 特别，而且很便宜，1块钱一串，五毛钱一串，都是那个时候，然后初高中的时候就会每天早上都会去食堂去吃早饭， 对， 一碗粥，一张饼，有时候会一碗豆腐脑，来个这个肉夹馍，是吧？ 对， 也是特别美好的印象。但是大学的时候就不怎么早饭了， 告别早饭， 对，告别早饭了。然后呢，但是大学里面的美食是记忆最深刻的，可以这么讲，是吧？ 因为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里， 对，而且生活4年的地方， 对， 您可能你的家不在北京，或者说你的家离你上学很远的地方，对，然后吃不到家里做的饭，只能去吃食堂， 对， 可能当时觉得，哎呀。早烦了，这是什么破饭呀，早吃够了，什么鸡公煲啊，米线麻辣烫，这是当时还在讲说以后毕了业呀再不吃了， 肯定不来。 可是当你离开校园的第二天起，你就一定会 想念。真的是 好的。 很多事情都是在我们就是离开了之后才觉得也没后悔，没有好好珍惜。 没事的。好，那么这时间如果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对你的上学时期啊比较难忘的美食，或者说比较难忘的小吃，来告诉我，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给貂蝉留言啊，或者说这一时间想听一首比较应景的歌，也可以来告诉貂蝉。来听到这一首来自胡夏的《那些年》，来怀念一下你的那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呀。 已经是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抱着你，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

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当年很火的一首歌曲啊。 对， 哎，你有回忆起你的青春吗？ 我当然有了。刚才听这首歌，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听的歌。我可能高中对我的印象比较深吧，因为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因为去学校上早自习特别早，所以说没有什么时间在家吃早饭。然后我就会去食堂去买一张馅饼，那时候是有叫麦多馅饼的，它分很多种口味，比如说牛肉，还有鱿鱼的，还有鱼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每天买一张，然后到班里趴桌子底下，然后就一边吃那个馅饼一边喝水。 对对，其实上学的时候啊，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偷偷的去上课吃好吃的。 对， 也就没有这样的经历，吃那个糖偷偷的放到嘴里面，然后不敢嚼，含着。然后一到那种什么圣诞节呀的时候，偷偷的吃苹果、扒橙子， 很幸福。 对，其实说到青春的话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对，这首歌是来自朴树演唱的《New Boy》啊。这首歌里面有一句叫 Windows 九八，这应该是80后很好的记忆了哈。Windows 九八那时候玩游戏都是魂斗罗、 对， 超级玛丽。 这个我小的时候也玩过。 对，但是咱们那时候还很小嘛，对吧？ 对， 都是哥哥姐姐带着我们玩，都是85后了，带着我们玩。哎呦，说到青春的话，真的是太多了，说不完了。刚才啊，紫金鲤鱼留言了，说小学就是门口叫卖的包子，那个时候啊，什么添加剂都没有，包子又白又大，好吃。高中啊，被父母从北京送往涿州一中去受训，但是食堂二楼的小炒非常地道，还便宜，尤其难忘是早上的烧饼夹肉，清真的8毛一个，巨香。真便宜哈。后来考上大学了，难忘的是鸡肉卷，还有半夜去超市底下的 煎饼摊， 而且煎饼摊儿，对，因为总去，老板让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哎呦，看来你还会这个摊煎饼啊。其实说到大学的时候啊，我们食堂是个楼，是三层。对，第一层呢一般都是一些比如说盖饭啊这些，然后把头就是尽头有一个麻辣烫。哎呦，每天呀你要去晚了，就啥都没有了， 没有什么菜了， 对，什么菜都没有了。然后每天放学得跑着去吃，要不就没有了。 哎，貂蝉，我问你，有没有一个习惯，就吃麻辣烫愿意放糖吗？ 嗯，没有，我愿意放醋。 哦，我愿意放糖，因为我以为、就刚开始我以为东北人他都是有这种习惯的，你知道吗？直到我后来上大学之后，我第一次在麻辣烫里放了两勺那个大白糖，所有人就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惊呆了。 对，然后就觉得我有病。 嗯， 他觉得说为什么你吃麻辣烫还放糖，那你不喝糖水好了、但是是真的好吃，有的是有时间你可以试一下。 是吗？ 对，真的 好吃。听众朋友们可以试一试麻辣烫里面放糖。 对、 不好吃的、不好吃的来找来找思娘啊，可不是貂蝉说的啊。好，那么这个时间，如果你在你的记忆深刻哈，有一个你上学的时候难忘的一些小吃，或者说难忘的食堂里面的一道菜呀、对，一个包子呀，哪怕是一 碗汤， 对，一碗汤， 一种饮料， 对，一种饮料，或者说一杯果汁， 对， 都是值得来介绍的。 对， 嗯，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听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貂蝉，会第一时间的放给你听。这首歌啊，是来自周华健的《朋友》，你有回忆起你青春时候的小伙伴吗？你们现在还在联系吗？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呢？还会像那种好哥们儿、好闺蜜那样的继续联系吗？真是觉得呀，那个时候的友谊也是很纯粹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说好了，那个时候一辈子，可能以后真的因为一些某种情况不能在一起了，也很遗憾。 对，是的。嗯，好，那听到这一首歌吧，周华健的《朋友》， 跟我们 来回忆起对你曾经的小伙伴。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我总有你在心中，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还有我。

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 这首歌很熟悉了吧？ 我也是偶然的相片才想起 同桌的你。这首歌来自老狼，《同桌的你》。你有想到你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你的同桌吗？你们关系好不好呀？有没有吵过架呀？有没有发展在一起呀？ 刚才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啊，你不能问所有人，因为有的人是那种从小到大都很淘气，然后老师会把他单独拎出来一个人坐一桌的那种人。 哎，对，哎，你们有没有人坐过那个就是 讲台边上 那个独座那个特座啊？有没有人坐过？ 肯定有。然后老师一生气拿粉笔头就砸你。 对，然后不敢偷懒，不敢不听课，不敢走神， 不 敢 溜 话，不能睡觉。刚才呀，盼给我留言说，我的高中同学还一直都在联系，我们那时候学习航空专业，现在毕业了，偶尔聚聚会，会谈到高中时候比较幼稚的事情，感觉那时候的友情很真很快乐。确实啊，包括现在也是，我们同学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对， 对， 每次分别都是难舍难分的。 对，可能在当时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现在再说起来真的是话题不断，说不完哈。好，那我们来应应景吧，讲一讲你的同桌。 好， 对，我先讲啊。我小学一个同桌呢，是个男孩子，比较淘气。那个时候有小学有上有手工课，剪彩纸的，就拿那个小刀总捅咕我， 哎呦， 吓唬我，然后回家就给我吓哭了，给我妈妈可委屈的哭了。然后我妈妈呢就去找这个男孩子，因为大家都认识嘛，父母都是特别好的关系，然后说这个男孩子，你要再来吓唬我们家姑娘，我就打你，怎么怎么着，给吓哭了， 给男孩吓哭了， 给男孩吓哭了，哎，所以说。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不觉得哭有多么的委屈，就觉得哎好搞笑，那时候好幼稚啊。 一想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幼儿园，你知道吗，也是被同学欺负了，就是有同桌，然后我那天回家就跟我妈妈告状，我就说妈妈谁谁谁打我，我妈妈当时跟我说一句话，她说明天你打回去。然后第二天呢，我到学校我就真的是给他打了，但是我估计也没有说像现在这种成人之间打架那种方式，可能就是给他两下子。然后到晚上放学呢，我们老师向我妈告状，说那意思你们家我小名叫以前叫白白，然后一记我以前挺白的，然后我那个他说你家白白打人，然后我妈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打人呀，然后我就特别委屈，我就看着我妈，我说妈妈不是你让我打的吗？ 那小时候很就是很幼稚，很 傻， 也很天真。 对， 对， 可能父母的一句话可能不觉得是玩笑话，就会当真。 对， 对，比如说爸爸妈妈给你许一个什么愿望，如果这个他们没有兑现，你就会闹个不停。 对， 对，因为很小嘛，对，小孩子嘛，很多时候多多体谅他们。包括现在你的宝宝们，无论你家的可能在路上开车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为人父母了， 对， 对，一定对你们孩子如果有许下了愿望，一定要满足他们，一定要兑现承诺哈，要不然长大之后他 都给你记着呢， 对，都给你记着，可记仇了呢。 我记得我小学有个同学，他跟我说他小的时候从外面捡了一个冰块拿回家，然后放到客厅里了，因为他不知道那是冰块，他就叫妈妈，妈妈妈妈，我捡到了一个好东西。他妈妈过来看，然后发现地下什么都没有，只剩一滩水了。他就说妈妈不好，那个妖怪跑了，还在咱家撒了泼尿。 很幼稚很天真嘛。其实说到同桌的问题啊，你有跟你同桌吵过架没有？画过一条线， 三八线， 对，不能超过这个线啊。 然后又拿胳膊互相怼， 对对对对，互相怼生气，然后到老师那告黑状， 对， 他怎么怎么着我了，然后他还去告他怎么怎么着我了。 但是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女孩吃香一些， 对对，得欺负男孩子嘛， 对， 没事掐他一把，捅过他一下， 对对 对, 对，他一动咱们就哭， 对，就闹 就 告状。所以说呀，说到青春的话，真的是太多太多聊不完的话题，无论是食堂里的饭菜，还是你的同桌，还是你的友情，包括知生情， 包括你那个时候懵懂无知的一些刚萌芽的小爱情。 哎呦，说到心坎里去了哈。这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也希望无论是已经毕业的了，还是正在上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好你们现在所有的时光。对，我就算你现在还是没毕业的话，一定要珍惜你的大学时光， 对， 珍惜你的 学生时代， 对，珍惜你的学生时代。 对， 如果你已经毕业的话了呢，一定要维护好你跟你之前朋友的那些友情啊， 对吧？因为那个时候的友情才是最真、最美好的。OK， 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有一些青春时候比较记忆犹新的小故事，或者说让你记忆犹新的友情，或者说小爱情的话呢，都可以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告诉貂蝉，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学生时代的小故事。 好音乐959，我总在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奥迪 A8 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买奥迪 Q7 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豪利，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 老公，我的前半生净吃苦了。 老婆，后半生让你享福。 7月29日至30日，去百得利亦庄奥迪购车就送超万元礼包，抢订热线5965-9999。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寂寞。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 OK，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啊，可以说是在近几年的毕业典礼上啊，或者说聚会上特别火的一首歌曲。哎呀，放这首歌呀，鼻涕一把泪一把呀，是啊，真的是抱头痛哭啊，特别的不舍得哈。 就是因为喝多了， 嗯，可能因为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答辩，答辩完之后啊，然后可以收拾完寝室啊，当你该离开校园那一天，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很多眼泪，对，想再回，你已经回不去了，你也不能再回到那个寝室了，再回到那个食堂，再回到那个让你当时很讨厌的教室里面再去上课了。刚才啊，一位叫一叶知秋的朋友留言说，听了半天，我就是那个一个人一个桌子然后孤头鸡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单独坐一个小桌在讲台旁边那个吗然后不能睡觉然后不敢偷懒的那一个是吗啊，那你当时有没有这种心情很不好很受挫的感觉呀？ 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然后上课的时候你会偷偷的回头瞄她一下呀？ 对 对啊，如果当老师叫她回答问题的时候会偷偷的回去看 对 然后露出那种很开心的笑容啊。对啊，其实说到爱情哈，也是有很多的，可以说很多人有遗憾，有很多人收获了甜蜜。可能很多人在毕业之后就分开了，而有的人呢毕业之后还会很好，然后结婚在一起了。可以说呀，我觉得学校真的是一个蛮神奇的一个地方哈，真的是有欢笑有泪水有开心有难过，真的五味杂陈，什么事情都有。现在再想一想，哎呦，真的是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收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有的时候觉得说很多人，可能很多人没有上过大学或者没有上过大专呀，这样的学校真的是可以说是遗憾，也可以说是 一种错过吧。 对，一种错过吧。其实刚才啊，四娘跟我讲，哎，咱们说一说爱情呗。哎呦，我想到了当时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就特别向往，哎呀，谈一场恋爱，然后坐在男孩子自行车的后面去吹吹风， 对， 兜兜风， 对， 然后或者两个人能在一起吃饭呀，也特别美好的事情。实在想想，真的那个时候，无论是想法呀，还是一些做法呀，真的是 很单纯， 很单纯，很天真的。 就像我以前想象中的大学爱情呢，是那种两个人相依相偎着去食堂，然后上课，然后去图书馆，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 对。 然后在图书馆呢，学累了之后相视一笑，两个人继续看书，其实那都是我的做梦。其实大学的恋爱啊，其实就是看电影、吃饭、上课，然后或者 打痘痘。 对，虽然说这样，但是还是很怀念大学的时光了，真的是特别的美好， 丰富了我们一些很多的记忆吧，让我们以后老了或者说没有什么想能想起来的时候，最起码这些都是在我们心里弥足珍贵的。 对，说不仅收获了知识、友情、 爱情包括 师 生 情， 对， 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之间特别好的伙伴吵架了，然后掰了，后来又和好了， 对， 真的是一种那种心酸泪啊，或者说当时那种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听到这首歌，来自罗大佑的童年。这里是仙托客栈啊，如果说这时间你在听我们节目，你也有感而发，或者说你对你的大学时代或者说中学时代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的话呢，或者说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话呢，就可以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托客栈来跟貂蝉来互动哈。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了，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哈。明天是周六周天了， 对， 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周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拜 拜。 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君子难买春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你比不敌当年。阳光下，蜻蜓飞过来。